第四拜，一心观理，清净法身，遍一切处，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，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，但以仇怨度生，现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常及光土，皆因法界众生离娑婆苦，得究竟乐，大慈大悲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理，清净法身。法身是最清净，离一切相。法身的佛，佛是有三身，佛是有法身、报身、化身。在西方现在说法的，那是报身，而报身之本是法身。法身就遍一切处，刚才不是说遍一切处吗？这个说的是法身。法身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佛的法身所在。今天这个地方，我们到处是阿弥陀佛的法身呢。不但到处是，您的身体里头，我的身体里头，都是阿弥陀佛。如果里头要不是的话，那阿弥陀佛的法身不就缺一块，不能说遍一切处啊。所以遍一切处，不管是有东西没东西，都是法身所在。不但法身是如此，就是无线电波就是如此，墙也挡不住的。电视机，不管你在用什么东西把它扣起来，一开一对应，这些图像就来了。它有个波在这儿吗？它不就是一切都透过吗？你那里有一个大的东西，它在那个东西的身体里头，那个电波都通过，都在里头，所以遍一切处啊。法身本来是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，所以八不，不去不来，不生不灭，不依不异，不断不长。我们这两种代替了四种，实际是八了，每种是两个。无生灭是一对，去来是一对。法身没有什么叫生，没什么叫灭，因为正道无生法忍，没有生，不再动念，这无生了。无生还有什么叫灭？它既然遍一切处都是法身，法身从哪里到哪里呀？都是自家。我就说，黄念祖从鼻子到嘴，不行啊。鼻子是黄念祖的鼻子，嘴也是黄念祖的嘴，不能说黄念祖从鼻子到嘴。没有去，没有来，还有不依不异，没有依 也没有两个，也没有断，也没有长，就称为八部。这四个就作为代表，就很深入。这法身是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，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，不是我们用人的语言，我们这个分别的心，分别的见解，你所能够了知的，所能够明白的。所以法身和这一句话，就把凡夫这个语言思想的限度指出来了，所以称为不可思议。大家都成为口头禅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是你不能想，不可议，议是议论，你不可说，不是下禁止的命令，而是说你说不出，你想不到，不是你的思想，你的言语所能够表达的。讲诵之徒，古人是用来批评的话呀，就是说你这些人没有出息，只是会念念，会讲讲，应当是你真能够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那才真是沙门吗？所以讲诵之徒是贬义语呀。语言分别不是这个语言所能表达的，这样的话那众生怎么来酬怨呢？但是要酬怨度生的话，就现在，就示现，做一种示现。所以这个示教，示现跟示教的示字是一样的。示教的仪器怎么示教吗？表示的啊，是示现在西方的极乐世界常寂光土。法身在哪里？不是在十报庄严土，是在极乐世界的常寂光土。所以佛有三身，土有四土。三身是法身佛、报身佛、化身佛。像咱们这个土示现的释迦牟尼，这样的佛是化身佛、应化身佛。报身佛我们众生就看不见了，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个四十里地那么高，一个游巡是四十里，高是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的沙，沙子那么多再乘四十里，一根汗毛咱们都看不到一半儿。咱们的视线所能达到的，你能看多远呢？报身看不见。所以我们人所能见的是应化身。四土常寂光土、十报庄严土、方便有余土、繁盛同居土，一般我们能往生的还都是往生到繁盛同居土，就很不错了。那法身佛呢，是在常寂光土。常寂光你看见没有？常 很极静而放光，它是极而长照，照而恒极，所以真的是很殊胜的境界呀。在极之中不动一切而能照，在照之中，既然在照，好像就要有所作，但仍然是不动啊。法身佛在极乐世界常极光土，接引整个的法界，接引这个法界就包括一切了，尽太空之所有种种的空间。现在不仅仅是一度空间、二度空间、三度空间，咱们现在是三度空间，可以用三个坐标来表示的，长、宽、厚。不光现在是有了一维、二维，有了三维，就有四维、五维、六维。爱因斯坦已经证实了第四维就是时间。现在可以把时间和空间搞清楚一些了。现在有很多新的概念，空间、时间都不是常数。相对论最好的一句话，对我们很有帮助，可以拿来利用的，就是物质、空间、时间都是人类的错觉。所以现在很多人老是说，明明你这是实在的，怎么说它是空啊？你说它是实在的，我就告诉你，爱因斯坦就告诉你，这就是人的错觉。你既然还是人类，你有这个错觉，你就老认为它是实在的，但是你错了。他承认的只是空间，只有场，不是有物质，只是这地方场墙高，场的强度比较高，跟别的地方不同一点。四维空间、五维空间，这些空间现在据说科学已经证实到11度空间，所以四维空间的事，你三维空间你不能知道，你只能够推测，你不能了解。就是说人的头脑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。接引法界众生，这个不只是三维空间，而是一切空间，各种空间，一切有形之类都得接引，都让它离开像娑婆世界这一种苦，而能得究竟的、真实的、彻底的、永恒的、没有变异的这个乐，究竟安乐、法乐、没有苦的乐。有很多乐，我小时候看见人狂欢，我就觉得很可悲，我觉得不是欢乐，这东西很可哀。他们在哪儿划拳呢？或者跳舞什么什么，我在旁边看了很可悲。当时他本人很高兴，还以为他这是乐，但是以后一天他这个都没有了， 钱都花光了，或者他犯了罪，他不能再享受了，一坏他就难过了，那个好日子不再来了，那是坏苦。所以你是苦，生病长疮，人家打你什么什么的，这种苦是苦苦。你在这儿狂欢高兴，这个时候你是叫做坏苦。这个环境一天没有了，你就苦了，它还是苦的原因。所以娑婆世界种种都是苦啊，离开这个苦，得究竟的乐，得彻底之乐，得大圣法乐。这个乐确实是世间一切的东西不能相提并论，你理解不到，你想象不到，你推测不到。只有真实用功，你才能领略啊。所以得到法乐，如踊跃欢喜。但是有的人可以触动一下，触动一下你就可以这个体会呀。我看你那个一切皆成佛，你就触动了一下，这就是法乐了。经常有这个触动，你就能够去掉一些东西，去掉一些障碍。因为大家都是有份儿的。但是你不前进，就停止在目前，人人可以享受到的，但是你现在与你暂时目前就不相干了。所以得究竟乐，我还不仅仅是说到极乐世界真得究竟乐，就在眼前，我们在法上也可以得到法乐。这种乐我们也可以回忆一下，比较比较，起码这个气氛在那儿，它不是世间这一切同类型的，不能相比。所以大慈大悲阿弥陀佛，这一切都是因为阿弥陀佛证了法身呢。成了法身，就世世酬愿度生，来建筑极乐世界，这就有报身佛。十报庄严土是报身佛，又应现出化身，还有其他的土来接引一切众生啊，这大恩大德啊。